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好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就天天天南就 五子版咁又要找三哥上来就因为家有喜事 是不是 家有喜事不得止咁二来阿 Kenny 就说 開心 過頭，就發燒，今朝同佢發燒，尋日都仲好地地嘅。 因為佢琴日可能都曬咗成日啦。 係啊，咁啊，尋日佢都有幫手係嘛？ 係啊，係啊， 咁又即係大家都好攰啊！我諗相信今日咁樣。 係啦，大家聽我同阿龍少把聲咧，都已經開始有都聽到啲咩？ 唔係我係咳得犀利啫，啲轉天氣咧都係咁樣，咁就 Kenny 都今日我尋晚都發燒嚟嘅，咁就變咗就即係都辛苦嘅。 是因為昨天呢大家呢就我想都沒搞好睡但平時沒搞好睡就是即是很敏感昨天就不是了沒搞好睡很開心的、 昨天就 是有個美夢好有個美夢可以發下、 是的昨天呢、因為過往經驗呢、就開票呢就到天光都未開到的嘛我想住回家區 議會好一 點、不是 區議會好一點好 我過往經驗是很多時候呢等到天光先 兩三點其實什麼都知道了 沒有、上一屆不是啊 不 是你立會就一定是天光 了區選啊我上一屆一直等到成四五點都等不到 我們講區選呢我們慢慢陣間先講、我們先講了我們本身要預告的 東 西是好先是這樣接下來的星期五 是 就在中國文化協會 是窩打那裡中國文化協會 我們、陳志宏博士呢即是我們、神舟的前社長呢都、即搞舉辦了一個三民主義的主題的一個講座就歡迎大家呢就上來聽下啦， 係就喺窩打嗰度嘅中國文化協會，咁大家咧都可以上 Facebook 咧就睇下文協啊 ，search 文協，咁就會睇到依個活動嘅，咁大家去打電話去留位。 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好多都叫即係講呢個話題啊，三民主義咧就冇乜人講啦，即係咁啊。即係難得仲有人講咧，其實你即係揾呢個機會嚟聽下都幾少嘅。 啊，咁就係星期五嘅七點半嘅。 係啦，晚上嚟嘅，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可以打電話文協參加報名參加，或者聯絡謝工或者聯絡天南我哋，咁我哋都可以幫你報名嘅。 係， 即係其實、就算三個嚇冇、報名。都可以上去有些可能說喂我到星期五我才知道我自己得不得咁我上去到時候上去得不得呢 得的歡迎 的為什麼要報名呢是一個即是給文協呢即是舉辦一個活動呢都希望知道有多少人數去預留一些位置啊或者即 安排位置即是台凳啊這樣啊有或者有些活動呢是、太多人的話呢那他有安排譬如、我們辦過幾次的活動呢那他人數都中多到係即係冇位嘅，咁佢就會截龍啦。咁所以咧就係要報名嘅。 係啦，所以就你話要報名咧就咁嘅原因。咁但係如果話到星期五先決定到係真係上到去咧，咁、臨時臨咁行上去咧，都係歡迎你上嚟參加嘅。 係啦，係啦。 好啦，咁我哋首先我哋 仲有少少啊，即係每依個十一月開始咧，咁其實我每個禮拜都會提一提大家嘅。咁依個就係依個富台升學係啊，咁啊台灣個大學嘅一個係個人申請咧已經開始啦，就係十一月開始就係網上報名，咁啊喺網上填曬表啊，填曬所有嘢之後就下載嗰表格，就連埋你嘅文件咧，就喺十二月頭咧就送上依、這個。海防道海防大厦海华服务基金。 咦，喂，森哥，咁其实都好快噶咯，而家十一月 系啊，所以 尾噶咯， 系啊，所以我就要提大家。 咁如果十二月头迟咗交嘅话，会唔会有影响咧？ 佢就應該係到二十號左右，記得。 哦、即係到十二月。 即係確實，其實就係、是即係都有兩三個星期係交件嘅。 咁啊，如果我哋天南或者係即係天南，如果有咁嘅機會嘅話咧，可以不如我哋。嘗試一下去聯絡三哥你，即係個專題地去講呢個升學。 的一個希望可以服務到一些準備會過去讀書的朋友啦， 可以的， 或者令到他們填這份表的時候，即我知道了手續呢、其實手續不難，份表也不會難填，但裡面當中有些細節呢是有一些東西可能大家看不明白的，就不如就我們借住這個機會呢，希望請到三哥來，就如果可以可以的話，我們要辦一個就專題去講、或者一集啊，或者一節啊，是淨係講係講聲學的，我相信就、我希望都可以幫到一些即係可以過台灣讀書嘅朋友啦。 因為近就依幾年咧，就多了啲同學仔上去就過台灣讀書啦。咁雖然咧喺上個禮拜咧就有個報道就話嗰、那個教育部就話係趕失就嗰、那個趕薪嗰個數字下跌啦。咁其實我睇過嗰個數字咧，就比起十年前咧，其實係多了很多的、是 以倍數計的。 如果 它的下跌是跟前兩年比或者某一段高峰期比、當然會有下跌啦， 是啦， 但如果你跟十年前比，即我們知道我們這幾年都可以在香港感受到有多少人過去讀書了、我覺得這樣啦，即如果 我很贊成呢、之前都說過、香港的學生即如果可以的話，即我不是說香港的大學、當然讀到香港大學非常香港的大學是好的，但是有時候某一些科目呢台灣有些說實話是比較專業一 些，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說、很多小朋友可能都是些叫即被照顧了成大半世的爸爸媽媽，咁啊嘗試下去一個叫做近近地的地方去留學。 咁即係一個人咧就係、出去行一行，睇一睇外面嘅世界，雖然唔係太遠都好，都好啊，點都叫係睇多少少，即係香港以外嘅嘢。 原本咧就翻到屋企咧就飯來張口，咁就有人幫佢冚埋被，洗埋衫咁樣噶嘛。咁你而家過到去做一個留學生咧，咁你就要自己去照顧自己嘅起居飲食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一啲家長覺得啲細路仔比較成日太過依賴咧、其實可以即管去送下佢過去，即出去外地咁平平地，台灣有個好選擇，咁就可以俾佢學下點樣獨立啊，或者係點樣去理財啊，因為。俾咗嚿錢你可能做生活費，你兩日使曬，咁你 好多依啲好多依啲 係啦，呢啲 case 即係唔係因為點解佢冇呢個理財觀念，佢成日都係即係以為錢即係唔係屋企又冇問題啦，係佢冇諗過而家你離開咗呢個香港，錢唔係話撳個掣就咁容易有。咁、平時就冇錢翻屋企問阿媽攞，使曬都問阿媽攞。 而家都一樣可以嘅， 而家都可以，但係會麻煩咗少少，冇以前咁方便。咁呢啲時候你就要學習到理財啊、生活嘅嘢咁樣。咁我覺得係對佢未來咧，其實都好有幫助。所以我都好支持啲家長，如果小朋友係點都好啦，俾佢一個磨練同考驗咧、其實都係個好事嚟嘅。 咁另外就想跟進一下咧，即係上個禮拜我哋一個題目，即係講到係即係台灣嗰邊咧，就各大學咧就係發個聲明咧，就係協助香港學生啦。咁、我就即係喺上個禮拜節目完咗之後咧，即係第二日咧，我再去了解過啦。咁其實咧就原來咧、那個轉學嗰度咧就唔包括香港學生嘅。即係在港台生嘅啫， 在港台生， 即係台灣學生嚟香港讀書，咁佢而家即係可能佢覺得香港佢唔敢留喺度啦，或者其他原因啦，咁佢就可以轉校嘅形式就翻去台灣繼續學嘢。 OK， 咁就係唔包括香港學生嘅，香港學生咧只可以咧就係重新就係好似用今次我哋大一新生嘅申請過去嘅啫。係啦，咁你亦都見到啲報道咧就話。特別綠營嘅傳媒嘅報道啊，而家幾多少香港學生咧就過咗，已經係接受咗喺台灣接受咗呢、這個學校接收接收咗佢啦。咁其實佢哋一個咧叫做一個比較特別嘅叫訪問生，咁其實即係旁聽生嚟嘅啫。咁佢裏面咧就唔牽涉學分冇成嘅。 O、okay, K， 即係不停止學業。 系啦， 但就離開咗香港先咁樣。 係啦，係啦，咁佢都係到一月，即係依個學期完咗，咁依個計劃就只要暫停。咁至於下學期咧，會唔會繼續咧？可能就會睇 指數啦。 係啦，會睇下當時香港形勢啦。嚇，咁總之咧，就係話依個計劃，即係其實主要針對係在港台生。咁香港學生咧，就係受惠嘅唔多嘅。 我上個禮拜咁講啦，不過點都好 ，anyway 啊，即係我哋都係多謝國家有一個咁嘅政策出嚟咁樣，幫到幾多？即係我成日覺得。 得就算乃至幫到兩個三個都好，你都叫佢幫到人嘅。 係咁就嗱，咁呢個小政府喺度咧，就其實就真正令到香港新受惠嘅真係冇乜嘅。但係有一樣嘢，即係你喺心靈上面啊，即係俾嗰啲咁嘅支持佢哋啦。咁或者你話哦，即係嘴炮嘴炮到，人哋識做 marketing 噶。 咁就人哋功夫啦，呢啲 係啦係啦。咁你香港人起碼聽落會舒服啲先啦。咁當然啦，有啲朋友咧就覺得虛情假意啊，咩都好嚇。咁但係人哋即係識利用依個機會，即係要賺一賺去嘅。 咁選舉嘅嘢，你永遠唔夠民進黨嚟啦。 係啦， 好，我哋講到選舉就講翻入去，我哋今日嘅主題。啊！區議會選舉嘅馬後炮， 係咁啊！講呢個馬後炮嘅時候咧，咁我即係要講下啦。即係大家嗱，下一屆咧，邊個想選議員咧，上一上嚟我哋天南啦。嗱，我哋天南邀請你，你一定要嚟啊！點解咧？ 點解咧？三哥， 我儲過啦，我上過去天南嘅嗱，包括主持啊、嘉賓咧，好多上咗喎。 好多做咗即係今屆當選做議員啦， 包括我哋主持啦。 啊！主持阿仲文啦， 系啦，咁我系嘉，我系来宾啦， 温子仲啦， 米仲啦，米叶成啦， 米叶成啦， 啊赖文辉， 辉啦咁样啊， 系啦， 啊咁啊仲有冇啊？ 仲有冇啊？好似牛好似， 或者有我哋唔記得咗啦。 係啦，係啦。 咁啊，李崇威都請我過嚟，而家選話三重立委喎。 係啊， 即係三哥講到咧，我上嚟天南節目咧，就好似一個點將台咁樣。 係。 不過點都好，其實如果嗱講真一句，我覺得嚟講，天南呢個節目裡面咧，每一個主持都可以獨當一面咧。 係。 去即係。我哋可以咁夠膽去做個節目，咁其實咧面對街坊咧都絕對係冇問題嘅，綽有餘。 即係就算冇上嚟啊，同我哋嘅主持即係個名拉上關係咧，都選到嘅。 啊， 張文龍 係好似係青衣嗰邊叫阿文龍喎，又叫張文龍。 係啊，張文龍係啊，同名同姓啊，即係個名黐到關係嘅，都上到啊。 我哋呢啲名就叫街市嘅名啊，我哋呢個姓都街市嘅姓啊，即係 咁我姓張嘅，成億人啊嘛。 成億人再加埋文龍呢個名又普通係咪啊？張三你就真難揾啦，係咪先？三哥 咁，我本名咧就真係就係啲街市名嚟嘅， 街市名嚟嘅。咁啊點都好啦，我哋見到今屆咧，咁多後生仔都贏咗咧，其實睇落即係我自己睇落都非常之高興嘅。咁我哋就今晚咧，我哋會即係有呢個十零分鐘裏面咧，我哋會講一下一啲即係我哋對呢個區議會選舉嘅一啲睇法。因為其實好似三哥咁樣，其實都有去做一啲助選嘅工作啦。咁啊我都參與咗少少助選工作啦，咁或者我哋都會留意到尋日成個過程咧，同平時係與別不同嘅。不過就我哋大家最開心嘅一個，即係尋日我相信香港好多人係等緊一個結果嘅啫，即係唔大，即係大勝當然係啦，或者自己嘅選區裡面嗰個候選人能唔能夠贏咧，大家都係等緊呢個結果，當然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最全香港，會特別去關心有一區。嗰區咧，大家可能連個區名都唔知係邊度嚟嘅，但你就好關心嗰區嗰個選舉結果喎。係啊，除咗自己投嗰個之外，就關心佢嘅。點解咧？ 係喎，即係個名我唔記得咗喎，個區 唔知咩區，但 係係琴日都仲記得嘅，係而家講先唔記得。 就係何君瑤議員嗰個咧啊，嗰區啦，即係大家都好關心究竟 嗰邊嚟嘅， 究竟何議員咧能唔能夠選中咗做議員？咁而家佢就真係完 啦，議員啦，真係已經完啦。 係啊，咁啊，即係喺落選啦。咁啊。跟住落嚟，佢下一步就好簡單，佢就想即係佢知而家佢個立法會嘅議席係透過超級區議會呢個方法去上噶嘛。咁即係換言之，超級區議會喺嚟緊嘅下一屆立法會裏面，超級區議會呢個方法咧就唔輪到何君瑤啦，佢冇份啦咁樣。咁但係佢能唔能夠落到地方嗰度咧？即係嗱，我三哥，我猜測，我覺得佢唔得嘅。因為其實即係建制派，大家自己本身都就搓餅仔噶嘛。 係。 咁你話落嚟就落嚟咩？加上而家你個朵臭喎。 係。 即係真係臭咗喎！你地區都即係覺得個地區裡面區議會你自己耕耘嘅地區你都可以輸嘅。咁大佬你區即係你到立法會點會俾你咧咁樣？咁同埋說實話，佢係雖然佢建制派裡面啦，有時啲嘢就係咁樣嘅。人怕出名，豬怕肥。你話你嗰成個建制派裡面啲人好撚中意佢咩？好多人唔中意佢噶嘛。 因為佢係突然間。 空降落嚟咧，係搶咗，即係喺建制傳統建制派裏面咧，覺得係佢搶咗佢個位嘅。 係啦，咁啊變相嚟講咧，佢能唔能夠用地即係地區嗰、那個嗰、那個去參選做攞立法會議席咧，其實係未必得嘅。啊，咁大家如果即係。即係下一個好消息就是何君瑤咧，連選立法會的機會都冇咧，咁佢就徹底咧， 喺政壇唔見佢啦。 即係下屆嘅政壇就唔會再見到佢啦。嗱、啊，不過、嗯、即係呢啲狗咧，其實都會永遠繼續廢嘅咁樣。 嗱，其實咧就有一個咧，就係我哋阿劉華啦，即係而家都失蹤好耐嘅劉華啦，係咪啊？更上一層樓，係咪啊？選輸咗唔緊要嘅喎、嗯，我哋一個即係好勵志， 有個位置俾你啊！ 我哋好勵志嘅一個例子，啊、我哋一次嘅失敗唔代表失敗嘅，係咪啊？佢更上一層樓做下局長咁樣幾好啊？係咪啊？ 即係你明白，即係最大家覺得最高興同埋覺得報應係嚟得快就係咩咧？即係見到佢即刻落敗啦。咁、嗯、另外就係話，喂，佢有個。那個叫榮譽博士的資格也被人 DQ 埋啦， 係啦，咁啊對嗰個喺英國 DQ 嘅嗰個議員咧，直情係落專登揾佢當面同佢講，我 DQ 你嘅， 我 DQ 你嘅嗱咁啊，同埋最難得一樣嘢咧，你細估唔到嘅，即係陳水扁就一粒子彈咧，挽救咗成個民進黨咧，能夠順利當選連任呢、這個中華民國嘅總統啦，咁但係何君瑤亦都。上演咗一幕驚蛾刺秦王咁樣啊，咁但係佢落敗喎，所以有陣時同人係唔同命嘅，係嘛？ 係啊，咁咧就喺今次嚟講咧，但係何君瑤雖然輸咗啊，但係大家比較一下佢兩屆嗰個票數咧、嗯，其實佢係多咗票數出嚟，多票 嘅 喎。 正如今日工聯會嘅吳秋北咧，佢就開佢哋即係建制派即係輸到。趴曬地咧，佢都要開個記者會嚟交代一下件事。咁、嗯、佢工聯會嘅吳秋北都自己去解釋，就係話佢今次係輸咗議席，嗯、但係佢哋票數係多咗。咁、嗯、但係大家聽完佢呢個講法咧、嗯，說實話佢哋係真嘅、嗯，即係你可以見得到嘅話，其實共產黨。或者建制派在香港嗰個選舉嗰個網絡咧，係幾咁強大？其實，即係大家唔好 選舉機器係好強勁，佢動員能力梗係你難以想象。 你難以想象，所以你今次贏，係香港人齊心，即係我哋大家可以去回顧翻咁多屆嘅。區議會嚟講咧，你從來冇見到尋日嗰種熱鬧嘅。 嗱、嗯，咁因為如果其實佢哋真係計數計得好叻嘅。嗱，咁琴日佢哋嘅票數咧，比上屆即係建制派啦，佢嘅票數咧比上一屆咧多20%，接近26%嘅。 嗯， 好啦，你係多出嘅票數。如果我哋唔係話又多咗，即係我哋多出嚟嘅人更加多嘅話咧，如果我哋嗰個投票率只係去到60%嘅話咧、嗯，其實我哋輸曬嘅。 係啊。 其實輸曬嘅，如果我哋嗰個去到60%咁高，都輸嘅。 啊，都好多地方會輸。說實話， 係輸曬咁滯嘅。 嚇、啊，即係你嗱，見到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個嗱，佢哋唔會因為今次而跟住去放棄噶嘛。即係唔會話我今次之後我哋唔選啦咁樣，佢哋會繼續去部署同埋。 係啦，嗱，你一睇到佢哋嗰個選舉機器咧，係幾精準，佢哋都計到你今次嗰個投票率一定會高。佢計到，我60% 投票率嘅時候，我就咁多票夠噶啦，放完咁多人出嚟，真係、哦。但係佢計唔到一樣嘢，我哋香港人喺今次咁齊心，有接近70%嘅，就多咗10% 出嚟，就打敗咗。佢計唔到一樣嘢，嚇，其實佢已經係計咧，已經係預鬆咗噶啦。因為我哋香港投票冇真係冇有幾多次會過50%噶，唔好60%噶，50%都冇乜噶，佢係計到60%噶啦已經。 諗住多10% 噶啦， 係啦， 都唔怕你噶啦，咁佢自己都增加翻咁上下， 係啦。 咁但係你見到成個就係話，呢次係香港人齊心啦。咁、嗯、但係好多人說實話，你我尋日我喺啲票站度有留意到嘅、嗯，有一啲人係其實佢係第一次投票， 嗯、 即係叫做新登記選民嚟嘅。呢、嗯、個係呢、這個數字係唔少嘅。咁、嗯、第二個咧就係話，我從來冇投過區議會。 嗯 我從來冇投過。 係啦，因為喺一般嘅年輕人或者係甚至係中年人咧，就覺得咧，我區議會其實冇作為嘅，唔關我事嘅，其實係錯，係好錯嘅。嚇，大家都睇到啦，我哋喺18區係 個區議會發聲明支持送中條例。 所以你個區議會咧，其實佢有起到一定嘅作用。 係啊， 但嗱，説實話大作用你唔會見到嘅。 係，但係可以代表咗代替你聲音。 係啦， 代表你發言，你係被代表嘅。啊，譬如我哋喺元朗區議會裏面721嗰個事件，啊，我哋幾位嘅民主派議員咧係要求調查，但係被否決嘅。 嗱，我只咁講啦，你今次你睇到一件事就係話，而家好多嘅地方啊，即係大埔唔好講啦，大埔就成個大埔可以變咗叫黃埔啦， 係 嚇咁啊！大埔呢個地方已經即係區議會個主席一定係，因為冇建制派裏面啊嘛，就一定係基本上 一定係㗎啦， 一定係㗎啦。咁其他區咧，其實基本上咧都可以好穩地咧，係令到全香港所有嘅區議會嘅 主席 都是可以接近的，即是都是 叫做是變成黃色的了，樣如果你這些大的黨民主黨也好，或者大黨，或者這群今次贏了議席的議員，如果他不透過區議會去動議這個議案，我覺得是都未必會有一個約束力的，但如果 一定會是，但是一個表態， 但如果他18區一起區議會的時候做一個表態，就是第一件事，我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徹查警方。第二件事就是說，元朗的就必須要721一定要去要調查。即是這些議題，你們第一次的開會裡面選了主席之後，第一頭那堆議案不做這件事的話，麻煩你死了他，因為你絕對是對不住昨天來投票給你的人，因為昨天來投票給你的人很多是因為我不喜歡建制派，第二件事很多是來投票給你的人呢，是因為我想你能夠在裡面做一些作為，而這些作為不是，當然 你要保持你下屆繼續有議席，地方的工作你一定要做，但這次大家投票給你是完全跟政治議題有關， 你們這個席位是搭住了在外面年輕人的鮮血上的， 所以就說你全部都是因為很多是因為政治議題而投你的，所以你政治議題這個責任呢，你必須要承擔回，如果你不兌現給選民呢，其實很快就會討厭你，但是其實說實話，香港人在為什麼會走到去反送中條例，會有一個這麼大的抗爭，其實已經是討厭了20年來這個選舉，裡面不斷選來選去選來選去，泛民做不到事，才迫使這麼多年輕人走出來街頭裡面做抗爭，是不是？如果到今時今日你們選上了，你們都好像2003年那樣繼續得過且過，拿著個議席呢，即是去吃份鍋的話呢，不做一些事的話呢，其實到最後四年是很快過的，四年光陰也很快過。 昨天有一張選票是廢票來的，它裡面就是有人呢在個選票裡面就寫了幾個字的，其實我覺得就是很多人的心聲，就是在我們選區議會為什麼這麼多人是不想去投呢，他覺得沒用，為什麼呢？那張是長毛和李慧瓊那個選區的， 泛民幫不到我， 在長毛那個位置寫冇幫過我， 冇幫過我，係。 咁喺李慧瓊嗰位咧就寫住幫唔到我，咁其實係好多我哋市民嘅心聲嚟。我哋去投呢個區議會，好多啲區議員除咗一啲即係蛇齋餅種之外，實質幫唔到我哋啲乜嘢咧？咁其實係可以幫嘅，只係話佢哋有冇心去幫你。咁當然你係喺一個比較高層次嘅一個即係政治議題裡面，咁喺裏區議員未必是真的可以有這樣的能力，但是他有一個他有一個位置，區議員可以代表了他的區的選民的市民的聲音， 是 的，他說話就是代表了他的區的市民的聲音的，他有沒有代理他講說話呢？這個重要的， 所以我就說剛才說的就是政治，他是因為政治議題而來投你票的，所以不要以為你哋唔使負呢個責任啊！你必須要負呢個責任。你哋口口聲聲好多時候嗌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唔該，你五大訴求咧，你都開個最好有五大訴求，你都開個議題出嚟咧，傾一傾佢。如果你唔能夠做得到呢一樣嘢咧，即係你係對唔住尋日或者呢幾個月嚟好多死傷嘅 兄弟手足，或者很多失踪的人，或者被自杀的人，你们是对他不住，你是吃紧人血馒头，但是这个人血馒头大家已经愿意给你吃，甚至是我自己都，我自己本人我都想着我去不去区议会投票好呢，因为我是不耻泛民，一直这么多二十年以来呢那些行为的，但是基于一样东西就是说，基于一样东西就是说，我是愤怒啊，我是愤怒建制派，所以我决定了出来，我是投建制派的对手，我并不是投给你泛民，我是投给建制派的对手，希望你打败建制派，但我并不是投给泛民你们。 是，就是我们所谓毛泽东所说的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是，同埋很多人都会猜测，就是说这件事这个大赢，这个泛民大赢这个这样的区选呢，会不会引来了之后呢，即我今天都写过，泛民大赢最开心的是谁呢？是林郑月娥，因为他觉得已经拆弹了，因为你香港人就好，香港人就好容易满足的，你 好像香港很善良的， 很善良 的， 一赢了这些东西呢，就好像自己已经 一保守了， 叫阶段性胜利呢，就好像完结了了，还有就是说，你要大家即静观其变，看看究竟还会不会有抗争的兄弟继续出来，我相信抗争的兄弟呢，因为我今天都问过一个的，他都讲一句说话，我说你其实你这么久以来这六个月打得那么辛苦，你被人拉过，你被人剥过，你吃过催泪弹，你中过橡胶子弹，其实你是为了泛民的议席 而出来打，还是为了香港呢？咁佢心諗佢完全唔 care 你泛民議唔議席，佢 care 呢一樣嘢。咁呢扎兄弟，我覺得佢哋係唔會放手嘅。咁如果唔會放手嘅時候，你泛民係咪繼續一如以往，好似選舉之前繼續撐呢扎僆仔，繼續幫佢哋呢？我就要睇下你場好嘅係點。但係我感覺到你即係佢大家都好似想停㗎啦，因為 攰啦。 即係唔係抗爭手足想停，係佢哋呢扎選舉嘅人想停，咁樣咁就我唔敢寫包單話一定會或者一定唔會啦，但係我但願你哋嘅行為唔會令我失望啦，係咁多。 係嗱，咁咧喺今次選舉裏面咧有一區咧，咁就我覺得都係幾有指標性嘅，咁大家即係都係忽略咗呢一區嘅，咁就係雙順選區啊，順天啊，順利選區，點解咧？因為有一個人出嚟選，省仔協會前主席陳祖光。好啦，咁佢出嚟選，其實是一個指標作用嚟嘅。點解咧？佢一，佢啱啱退休嘅，退休冇幾耐嘅，警務人員。二，嗰區有八棟嘅紀律部隊宿舍， 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啊， 係啦，嗰度有八棟，有兩千幾户。你等於裡面你紀律部隊有成七八千人喺度嘅， 係 去嘅得幾多票？陳祖光九百幾票。 哦，點解咧？ 嗱，如果照計嚟講，你係咪應該你八棟宿舍裡面？我即係起碼兩棟啊，後因為八棟佢有其他部隊嘅，可能消防 員。消防 員我知道係起碼兩棟，咁嗰度咧都有六七百户噶啦。咁我都有兩千幾個警察。兩千幾個係連家屬啦。咁或者我甚至降低啲，咁嗰度係五百，我當五百户。咁你五百個警察啦。連即係五百警察裏面，我當投曬你。去配偶咧。你住宿舍幾多分嘅啦嘛？佢即係，但係你一千票都冇喎。 係咯，點解咧？ 係啊，即係啲警嫂唔撐你喎，係咪啊？ 警嫂 係咪啊？警二代唔撐你喎。 警嫂可能忙緊咧。 警二代唔撐你喎，你隔離嗰啲部隊啊，可能即係海關啊，又係懲教消防，冇人投你喎。出咗依個宿舍，冇人投你喎。點解啊？係咪表示我哋嘅警隊？香港警隊其實完全真係出咗去自己門口之外之後，出咗警署之後係冇人支持你哋嘅。你唔好成日講啊，尋日大多數冇尋日大多數嘅，出曬嚟嘅啦。 尋日大多數就係尋日冇出嚟投票，平時冇出嚟投票嘅泛民支持者，佢哋就係尋日大多數，尋日用選票好好地去。 你而家有幾多人支持你陳祖光？可以睇得出嘅。連你哋自己警察裏面都唔支持你，你唔好同我講咁多廢話。香港市民支持你，你所謂咩執法啦， 好，我哋今次咧就 差唔多啦。咁啊， 今次啫，唔系今集， 唔系今次，第一次完咗，咁我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啦。 好。